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咧，同埋白伟聪嘅呢边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就颁发禁令，就唔准哈佛大学再收容數以大約係6000名嘅國際學生，咁其中當然係包括超過1300個中國嘅留學生嘅。咁呢條禁令咧就受到哈佛大學咧個抗拒，就係入禀呢個法庭，結果聯邦法院咧就宣布 Donald Trump 呢條禁令咧係無效。咁啊，當然呢個禁令咧非常之激烈啦，就俾人話一竹篙打一船人。咁你明明咧係不滿啊，喺美國嘅中國留學生咧係涉嫌啊好多咧係從事間諜行為，包括咧喺哈佛大學啊發生過好多咧啲特別嘅事件。咁點解你要掃曬所有嘅外國留學生咧？將會連累到比利時嘅公主啊，係呢位咧啊來自歐洲嘅學生咧都冇書讀。咁實情係咪咁咧？嗱，呢啲你熟悉 Donald Trump 嘅個人作風就知啦。向中國咧加徵關税145%咧，呢啲係開天殺價，啊雷霆萬軍，出手極重，係嚟到造成一個咧公眾嘅效應，跟住咧係會實質上係降價嘅。咁啊，其實咧對於哈佛大學嚟講，啊美國政府咧係冇權係直接伸隻手入去。揸住个名单，由譬如话由呢个联邦调查局啊等等咧，系走入叫哈佛大学咧，走入去嗰啲课室啊，逐间逐教课室咧，将嗰啲外国学生你的出嚟咧，然后咧送上架警车嗰度咧，即刻咧系带往机场，唔系咁样样嘅事。只要系由国务卿卢比奥掌控嘅国务院下令，将哈佛大学国际学生里边，他认为有从事间谍嫌疑，又或者咧积极参与两年以来在哈佛大学校园啊反犹太人、仇恨以色列同埋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嘅学生嘅签证，唔需要哈佛大学赶定系唔赶，联邦法院嘅禁令其实亦都冇效。只要咧系美国政府咧系唔延续佢哋嘅学生签证咧，就要走人。所以當然不是一般咧嗰啲人所諗，話而家咧美國總統啊下令咧要走入去哈佛校園嗰度趕人，就唔係咁。所以最終咧係有合理嘅理由相信，亦都唔係話趕曬哈佛大學所有嘅留學生，而個主動權喺盧比奧嘅國務院嗰度，就係話手上已經有名單。嗰幾千個哈佛學生裏面咧，我諗只係趕啲乜嘢人咧，佢哋係心中有數。而來自其他西方文明國家，包括比利時啊、日本啊、瑞典啊、荷蘭啊，甚至係德國啊、法國咁咧，只要冇從事喺哈佛校園裏面過去兩年啊仇恨猶太人嘅活動或者言論，又或者冇支持過巴勒斯坦哈馬斯恐怖組織。又或者冇同中国政府有任何紧密嘅政治关系嘅咧，相信都冇事。之但系咧，大量嘅中国留学生咧就相信幸好难啊，系幸免于难啦。而家嘅新闻咧就唔会讲细节咧，好多人就以为 Donald Trump 下令咧系扫把晒哈佛咧系多达7000多个外国学生，其实个禁令咧就系限令哈佛咧喺72小时之内。是遵守美国政府的命令，就是将所有的外国学生他们的学历和身份怎样考入来的资料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是完整提供。如果72小时还拒绝，那美国政府就不会是再给在下一学年的国际学生是获得个签证。今年毕业的 是不会受影响，所以呢清清楚先至呢是产生对于 Donald Trump 的仇恨情绪。当然呢是要这样做是会对哈佛很多国际学生仍然造成相当大的不便的，这样确实是实情。 是咁啊！今次当然啦，就影响所及咧，就引起好多人嘅不满，就话咧 ，Donald Trump 呢种咧系好似你话咧一竹篙打船人，或者地图炮式咧，就对付所有嘅国际留学生系唔公平嘅。嗱，我哋逐层讨论下。嗱，首先咧呢场系一场战争嚟嘅。嗱，唔好净系以为咧系只不过系一个行政嘅措施，因为里边牵涉到咧，譬如话反犹太啦。支持巴勒斯坦恐怖活动啦，甚至里面有千人计划中国大陆嘅间谍渗透，或者系里面咧一啲叫做收买嘅行为，包括咧利用好多嘅捐款啊等等。里面唔系净系简单一个咧取消国际留学生嘅表面。所以呢个深层嘅问题我哋之前都讨论过啦。所以咧呢场系一场战争先，我哋理解。只不过呢个战争系唔见血嘅。亦都只不过呢场战争系喺大学里面同埋呢个Donald Trump 嘅政府嘅战争。咁至于呢场战争，当然各为其主，大家有唔同嘅立场，这个唔紧要。我哋首先要知道战争一定有无辜者，而无辜者我哋呢啲叫附带嘅伤害 collateral damage。即使出现咗呢啲其他国家嘅留学生被取消呢个入读嘅资格或者要转校咧，呢个系无可厚非。呢个附带嘅伤害咧，至少冇死到人，甚至可能系咧所谓上帝关一扇门开另外一扇窗俾佢，呢个我哋阵间再讨论。此其一，其二，我觉得最冇资格喺度嘈嘅咧就系中国大陆嘅留学生。其他国家咧我哋又可以拨开讨论先，因为首先我举个例子最简单，如果你喺中国嘅大学里边举办支持疆独同埋台独、藏独嘅示威，或者你支持佢哋嘅呢啲咁嘅思想，喺个论坛上面讲说话。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不只是没得读，你还会入去巡城监狱，或者你举家你都会变成政治犯一样，终身缺乏自由。如果既然是这样，你在中国大陆你都没有这样的权利，你去到美国的时候你怎会要求去支持这个政府反对的恐怖分子和这个政府反对的敌对国家的行为呢？所以其实这部分呢，即中国留学生是我觉得是没有话语权，最没有话语权，因为他们本身是来自一个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和地方。你不要去到美国之后呢高唱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这个这的所谓普世价值。去到第三点就关香港事了。这个香港特区的教育局啊，蔡若莲再加埋科技大学咧，呢啲咁嘅高层咧就话：，欢迎哈佛大学学生。我真系睇到个新闻之时咧，我真系笑咗个下巴，真系跌咗出嚟。即系个原理真系好简单，即系人哋咧半岛酒店唔招呼嘅客人咧，你就系旺角基隆茶餐厅就话嚟啊，过嚟啦，我招呼你。喂，人哋系读紧哈佛嘅，人哋读哈佛除咗呢、这个，因为佢呢间大学嘅传统同埋历史之外。其实是想留在美国发展，甚至是希望有绿卡之后落地生根，子孙繁衍。人家是想润，只不过这个润法是学霸或者家里有钱的方法的润，而不是通过这个中美洲穿过个热带雨林去润。那你人家中国大陆的有钱人，不要理他官也好、商也好、富二代也好、富三代也好，人家花那么多钱去美国的目的是这样。你转个头叫他回来特区，香港特区读一间科技大学，系个排名系好高，或者系中大、港大都好高，但系最后你俾唔俾到佢一个绿卡啊？俾唔俾到佢哋有呢个留喺美国一样咁嘅护照啊？呢个大家心知肚明啦。所以根本人哋嗰啲中国大陆学生睬你都傻，点会调转头嚟你香港特区政府读书啊？所以即系讨论呢件事之前咧，其实唔好净系喺度闹 Donald Trump， 反 Donald Trump， 话佢癫嘅，话佢做埋啲嘢咧就违反人性啊，唔公平。其实里面要睇其他人、其他事嗰个反应咧，其实先至最可观啊，陶生。 Donald Trump 就唔系癫吓，你要睇成件事来龙去脉。中国香港特区啊嘅科技大学咧就抢人才，就受到李家超啊呢个政治运动嘅影响。這个咧我哋喺政策嗰度详细讨论。首先咧 ，Donald Trump 咧。政府呢当然现在他的重点是驱赶的是中国的留学生，而且哈佛不会是第一间，其他会陆续有来。 点解咧？个原因就系中国自己高调宣扬喺美国有一个千人计划。嗱，呢个咧系得意洋洋啊，或者得意忘形咧，系自己爆出嚟嘅。呢个千人计划讲到明咧，就系咧系要得到美国啊嘅最尖端嘅高科技，然后咧将呢个高高科技咧系带翻中国。呢个此其一。第二，以当前中国啊嗰个国家情报法，佢亦都系咧喺7-8年前啊吓嗰个中国嘅人大咧系公然通过，佢冇遮瞒嘅，向全世界公布嘅呢个中国国家情报法第7条、第10条同埋第14条都有咧白纸黑字讲明，喺中国境内同埋境外。包括咧喺美國嘅留學生同埋美國嘅嚇中國人啊嚇，佢都應該咧係依法支持、協助同埋配合中國國家情報工作。中國嘅情報機構可以要求呢啲咧喺國外啊嚇定係國內所有嘅中國公民啊或者中國人咧係協助配合中國嘅情報收集。嗱，呢個中國自己講嘅，嗱你講咗之後，然後咧。在美国现在有超过33万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眼中自然这33万的中国留学生每一个都是潜在的情报员或者间谍，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逻辑演绎，美国政府认为是这样，事实上在拜登那4年也都认为是这样，所以就已经驱逐了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利伯，因为咧佢多次咧系去中国同千人计划咧系有密切嘅合作，同埋收受中国嘅金钱。呢个唔系 Donald Trump 做嘅，系拜登政府做嘅。而利伯咧喺被逐出啊呢个哈佛之后咧，系惹咗官非。咁而家咧亦都咧系获得中国特区嘅奖赏，就已经成功俾中国香港特区咧系抢咗嚟喺香港大学嗰度教紧书啦。嗱，呢啲人气我取啊，呢种好猴急嘅食相啊，中国香港特区咧从来唔隐瞒。嗱，咁你只会加强啊，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同香港之间系冇任何边界嘅，吓系合二为一嘅，呢个咧就另话，系咪？嗱，咁中国系喺美国嘅留学生当时咧。就应该抗议咩咧？抗议翻佢哋自己嘅政府，点解将佢哋啊？透过国家情报法暴露晒喺美国啊，同埋令到佢哋咧处于险境。咁你中国留学生，你哋自己应该嘈啊嘛，系嘛，系咪？因为呢个中国情报法第7条啊、第10条等咧，系会对你哋自己好不利噶嘛。包括中国香港嘅留学生，咁你唔出声喎，啊唔出声啊，沉默喎，沉默咁即系支持咯。支持咧，美国政府由拜登同埋到 Donald Trump 俾足时间你哋噶咯。系嘛？冇啊，仲变本加厉顶风作案喎，系嘛？咁啊，而家咁中国又话2027年啊之前啊，种种啊吓个内幕消息啊，必定向台湾发动呢个咧战争，武力收回啊。咁而家啊，咁你加埋啲小粉红啊，嗰啲战狼啊，长期咧喺美国咧系发动仇美嘅理论同埋咧个言论，咁而家 Donald Trump。先至做嘢，喺时机上嚟讲，你亦都可以话喂迟唔迟啲咧，系嘛？咁啊 ，Donald Trump 冇时间啦，2年之后佢要中期选举啦，佢当然咧系要落手，系好急啦，系嘛？好啦，咁啊呢个中国嗰笔，至于呢个咧仇恨犹太人嗰笔咧，就系哈佛两任嘅校长，上一任呢个黑人女性叫 Claudia Gay 啊，叫基高迪，同埋而家嘅呢个校长叫加伯。两个人都表现出一个极左的立场，尤其基哥迪是做哈佛校长的时候，是公然包庇哈佛内外30个组织，长期在哈佛大学校园那里是发动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的示威，同时亦都是对这个以色列是发出一个种族灭绝等等明讲或者暗示啊，嗰個所謂嘅訴求，咁就喺上個星期咧，華盛頓啊一個咧國會裏邊嘅猶太人嘅委員會，佢舉辦一個活動，就邀請咗兩個以色列駐美國嘅外交人員，兩個咧都好年輕，兩個已經訂婚，就喺華盛頓嘅街頭咧，慘遭一名支持巴勒斯坦嘅恐怖分子咧係擊殺，係暗殺身亡。呢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咧喺殺人嘅同時啊，亦都高叫口號。话咧灭绝犹太人， 只要 Donald Trump 的政府在过去两年以来哈佛校园里面这些内外的组织、那个、示威运动里面有学生或者外来的人走入去哈佛那处喊过一句、这个以色列必须要付出代价，以色列必须要为这个加沙的血案负责、一定支持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去杀这个犹太人或者杀以色列人的话，只要找出一句的口号是雷同，同埋嗰个华盛顿呢个恐怖分子啊，喺作案嘅时候高呼嘅嗰一句咧，系一样嘅话，咁已经有足够嘅理由系指控哈佛大学，唔系哈佛大学呢啲咁嘅学生啊，系校长同埋行政当局煽动恐怖活动，而且咧系有事实同埋后果去证明。嗱，呢啲就系讲法律啦。咁你而家哈佛大学条气唔顺咧，哦，你叫联邦法院嗰度禁制。相信美国政府咧系会好乐于咧系提供喺法律方面嘅证据，你咪慢慢啊喺个法庭嗰度打咯，越打官司就越会成为世界新闻，会令到哈佛呢一种咁嘅行为啊，系继续咧系受到世界注意，而且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哈佛大学咧系早有咧系历史记录，例如希特拉喺1933年1月上台之后。即刻咧，系向国会咧系提交议案，啊，系有步骤、有组织咁咧，系排斥犹太人。喺1933年同埋1934年之间咧，系有一个校友，啊，呢个咧亦都系后来成为啊希特拉嘅纳粹政府啊嘅一个发言人。啊，呢个校友嘅名咧啊就叫做海芬斯坦。海芬斯坦咧喺1934年啊。当希特拉当权咧，话要排除犹太人啊，喺德国啊种种嘅社会参与同埋灭绝之后咧，咁海芬斯坦咧系高调以校友嘅身份系翻翻去哈佛嗰处咧系去访问，而且受到哈佛嘅学生会咧嘅盛大欢迎。第二就系当时咧有一个亲纳粹嘅工业家叫做克鲁勃，克鲁勃咧系一个制造钢铁啊武器啊嘅一个世家。克鲁勃的大炮咧，仲有几冚咧？而家放在中国沿海啊、青岛啊同埋福建嗰度嘅。喺纳粹统治期间咧，克鲁勃咧系向希特拉嘅政权咧系提供武器，而且仲喺奥斯维辛等犹太人嘅集中营咧系公然雇佣啊犹太人嘅奴役劳工。咁所以克鲁勃咧喺战后。是被当作咧系同纳粹战争咧系有关系，同埋咧系资助嘅罪名咧系判处入狱12年，只不过咧后来得到特赦。但系当然克鲁勃咧系德国啊，系因为咧出售军火吓，几十年以来啊，嗰时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有钱啊嘅家族。而克鲁勃咧出狱之后，亦都咧系向哈佛大学咧系捐出啊呢个教育经费。而哈佛咧为咗感谢呢位财主咧，系用佢嘅名义喺哈佛咧成立咗一个讲座，即系类似中文大学啊，以纪念呢个钱穆啊，系有一个钱穆讲座一样。到而家咧吓，都有一个克鲁勃嘅讲座，系用佢嘅钱系嚟到邀请嗰啲学者嚟演讲。嗱，如果哈佛大学咧系一个大爱平等同埋关怀弱势族群嘅，系一个佢自称嘅一个教育团体嘅话，就冇理由啊，系仲要保留呢个克鲁勃嘅啊呢个讲座，同埋咧接受紧佢呢个家族啊提供嘅资金，因为哈佛大学咧系有一个非常之强烈嘅反奴役嘅立场啊，非常之咧啊强调啊美国啊喺100几年来啊嗰个咧对黑人啊嗰个劳工啊同埋剥削啊同埋贩卖黑奴啊等等。將一些販賣黑奴的美國的工業家那些擅長人翁啊，和那些政治家那些雕像啊，和那些名義啊，就刻意是消除了。這些呢我們以前都講過，我不會再重複了。為什麼對克魯勃和海芬史提這兩個納粹人物啊，是仍然是比他和哈佛維持這麼這個良好和這麼深刻的關係呢？不但是咁，喺希特拉宣布咧全国派邮，吓唔准佢哋咧做律师、医生，同埋唔准佢哋咧做教授嘅同时啊，哈佛嘅校长罗威尔咧系积极咧系响应，继续咧系同德国咧系发展一个学术嘅关系。 派出哈佛的代表团去德国，包括汉堡大学、兴登堡大学那时做访问学者。而同时呢，当时的牛津和剑桥已经宣布抗议希特拉这种残酷的种族压迫对犹太人的是中断和德国大学院校任何关系。至大那时三十年代呢，挪威尔这个白人做校长呢，是仍然是和纳粹德国是一个非常之积极的学术交流。嗱，呢啲種種嘅歷史事例咧，係列出嚟咧，就證明啊，可以令到 Donald Trump 證明咧，哈佛大學由納粹時代到而家積極支持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係對猶太人有一個歷史嘅仇恨。呢啲咧唔止係今日發生，係九十年代年來嘅累積。所以咧，無論係挪威爾啊，以前白人做校長，定係 Claudia May 呢啲咩大愛包容啊、黑人女性啊做校長咧，呢啲一路有跡可稽。而且仲有美國嘅大學咧，嚇分分鐘咧都係宣稱女權啊、女性主義啊，嚇男人對女性嘅家暴啊。咁喺舊年嚇，中國駐美國大使謝峰去到哈佛大學演講，咁有一個貌似啊係支持西藏人权的女生，在她的讲座的时候就高声抗议，就即时遭到一名中国的男性的留学生疑似的汉族的男人将她呢施以肢体暴力，是连同哈佛的校园警卫两三个男人呢将这个柔弱的女学生拖出会场。这个在场呼喊口号的女学生来自台湾，扑出来是将她扭送推出场的那个留学生是男人，是来自中国。事后哈佛是对台湾这个抗议的女生是采取纪律处分，就反而是对那个出手是暴力扭送人家出场的那个中国男生就说理解她的行为。这件事呢就当然是引致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啦。咁呢件事呢亦都显示得到哈佛大学呢长期这个女性主义反男性霸权呢比较虚伪少少咯。所以呢啲事件一路发生緊呢，拜登同埋 Donald Trump 两届政府都有做緊功课嘅。到而家呢係有备而来嘅。Donald Trump 绝对唔係发癫，係哈佛大学自己索咗啫。是吧，长期不要说以前那些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那些就费事讲了。你而家仲喺树是由这个 Claudia Gay， 这个呢是罪无可恕。不但呢他在学术上面靠抄袭上位，而且他接受美国国会质询的时候呢顾左右而言他，讲嘢呢好像个官僚咁样。人家问他，你是不是哈佛大学纵容啊这些巴勒斯坦的反对的组织在说迫害犹太人。他说哦，这个视乎个背景啦，视乎他有没有行为啦，视乎有什么人家问他，你答 yes or no 啫，就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场在国会的听证会的表演呢已经令到哈佛的声誉扫地。结果这个黑人女校长落咗台咧，换咗个加白上嚟，系一样咁衰咯。咁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咪做嘢咯，系咪啊？你要知道咧，点解佢咁做咧，就要知道个原因啦。当然一足高大一船人咧，就唔系几啱。只不过哈佛啊，后来发表呢个声明，亦都系一足高大一船人喎。嗱，佢不自悔改喎，佢唔谂自己咧系会唔会喂我行政管理嗰度系有问题咧？佢发表咗一个。疑似在网络那里有人是以哈佛的名义就说 Until Trump backs down， 除非 Donald Trump 投降，否则 We blacklist Trump supporters on campus。 我呼吁哈佛所有的学生是杯葛 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 Don't let them into clubs， 不要让他们入任何的学会， Don't be friends with them，唔好同佢哋做朋友 ，certainly don't date them， 就叫嗰啲哈佛嘅女生咧，就唔好同接受佢哋约会。Bring back real social consequences， bring back real social consequences for politically affiliating with a fascist。就当呢个 Donald Trump 咧，系当咗一个法西斯啦，就话咧系要啊所有嘅哈佛学生。同嗰啲支持或者疑似支持 Donald Trump 嘅同學咧，係切割啊，當佢哋唔好係人 建而远之啦。呢种咧亦都暴露咗一种仇恨啊。 嗱， 点样叫做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咧？请问，如果我系一个大学学生，我喺里边读紧书 ，OK， 我支持 Donald Trump 啊，系令到美国嘅药厂咧系唔好垄断市场，唔好样样食药咧系咁贵。但是我不是很支持 Donald Trump 呢在哈佛呢是这么激烈的扫荡所有的外国学生。我对 Donald Trump 有选择性地支持他的政策。那么算不算 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呢？哪个有权力去 label 一个哈佛的学生是一个 Trump supporter 呢？这些就是暴露到哈佛大学里面现在沾染那种纳粹式的文革 DNA， 是不 是？其实 你说人家打一足高第一树，人家何况不是啊？你看看这一条这样的疑似，我不知道谁铺上去，是吧？当然这个未必是哈佛大学那个校长室那个指示，一定是哈佛里面那些极左或者疑似极左的学生摆上去在这个 Twitter 那里。你说这些就是不是一个受过大学训练咧，应该拥有嘅理性精神咧，系嘛？ 啊，就讨论呢个话题嘅时候咧，我哋仲要另外一个角度，究竟而家哈佛仲系咪有啲人口中讲嘅几百年来喺美国啊个学术地位同埋嗰个言论自由嘅哈佛？嗱，举一个简单嘅例子，即系话等于民国嘅北京大学同埋清华大学，系咪等于而家嘅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咧？里边嘅学生系咪一模一样咧？等于而家嘅中大、港大、科大，系咪讲紧十几二十年前或者九七年之前嘅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大学咧？今时今日嘅中大、港大喺深圳里边设分校，为咗呢、那个收入，于是大量招收呢啲中国大陆嘅研究生等等。咁而家嘅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仲有冇以往嘅学术自由同埋言论自由咧？咁放诸中呢、這个哈佛一模一样，哈佛当然系有出色嘅教授或者他曾经作出的贡献，譬如一个很出名的叫米高桑德尔那本书《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很出名的了。他本人也在很多的学院周围巡回演讲，去讨论一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例如是不是所有东西标价之后就可以出售，如果用金钱作回报去征集一些志愿者来捐人体的器官，这样究竟是不是道德，应不应该这样做，这些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一些哲学的讨论，还有一些我们面对现在现代世纪里面一些新时代的挑战，这些教授做的事当然是值得在哈佛大学里面继续研究。但是正如刚才你所说，现在哈佛沦为什么呢？就好像我刚才说，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是什么呢？在2020年，即是几年前，司法部，美国司法部就调查到哈佛大学化学系的主任就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咁里边咧呢个叫查尔斯利伯，就系化学系嘅系主任，60岁嘅，因为咧佢收咗中国嘅钱，于是乎咧联同两个中国籍人士咧就将一啲敏感嘅资料于是乎咧就俾中国，咁啊被调查，咁而牵涉到两个嘅中国人咧，亦都系咧从事一啲生物科学嘅医疗研究，就被指摄取呢个美国嘅生物样本咧就送翻中国，而伊华伊利伯教授佢本人啊就接受咧呢个武汉大学科技大学每年支取50,000元嘅人工美金，另外100,000人民币嘅生活费，另外仲资助佢150,000美元咧喺武汉大学成立实验室等等。嗱呢个咧就已经系冰山一角，就是现在的哈佛大学呢已经是沦为中国的这个代理人，甚至呢很多的教授和研究项目呢已经是被收买，已经是深入骨髓的那个问题。其实 Donald Trump 现在他驱逐这个国际留学生呢，我调转认为根本都解决不到现在哈佛大学的那个问题，只不过是他一个雷霆万钧的手段之下的一个措施，起码叫止蚀，不要再令到呢中国大陆为首的留学生继续在那盘踞，或者叫层层这个相关。因为那些研究生很多时候会留下做研究员，有本事的做讲师助理教授，跟着他们又会招收他的门生，继续接收那些留学生，一层一层，整个哈佛大学现在根本是盘根错节。 里面。咁呢啲情况唔系净系哈佛嘅，其实英国嘅大学都系一样，但大家心知肚明。呢啲咁嘅情况咧 ，cheap 啊，仲 cheap 啊， 仲 cheap 啊，咁啊，呢个另话啦。即系所以我简单嘅总结就系话，唔好用翻几百年前哈佛嗰个地位或者佢嘅贡献嚟衡量今次嘅事件，即系等于我都再讲多次啊，等于你唔好将而家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比较喺民国时代嗰种对北洋军阀嗰种风骨，或者佢哋五四运动嘅时候嗰种学生嘅精神，根本今时荡然无存，系嘛？ 四运动都好有问题啦，唔好将呢单嘢神化啦，系咪啊？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好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所谓嘅品牌啊，中国人嚟讲咧，乜嘢都要品牌。牛津、剑桥、哈佛、耶鲁、MIT， 总之咧，谷道嗰啲仔女咧，八级钢琴啊，九级演奏级啊，然后剑击啊等等啊，一定要咧系披尖个头怼入去。即係呢啲中國人嗰種深切嘅崇洋親美、舐英啊，嗰個骨髓裏邊嘅 DNA 都係好難救嘅，係嘛？咁所以咧，今次咧呢個科大咧係帶頭啊，係話人氣我取，係咪呢個咧會引起啲咩問題咧？我哋咧喺今日嘅政策裏邊咧都會另案啊，係去分析啊。總之咧就好有問題啦，係嘛？所以你話 Donald Trump 發癲啊，你哈佛裏邊自己唔啊食咗呢只 DEI 啊大愛包。包容的左交揈头丸由何止搞到今日啦？吓有听我哋风云谷咁耐，同埋咧我喺光明顶啊，系咁多年，早在香港已经就啊美国啊掀起呢一种咁嘅病毒啊，提出警告咯。哦，而家咪求人得人咯，咪自己攞嚟衰啦，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吓讲嗰啲话哈佛啊，系遭到 Donald Trump 迫害嘅人咧，最好系验一验自己个头脑，睇下你自己哈佛。有冇迫害過參與啊？種種啊嘅迫害歷史上啊，同埋現今啊，唔好咧就喺度斷章取義咧，係誤導世人啊！呢個世界你做初一，人哋啊做十五啫，係咪啊？嚇學咩術自由啊？梁振英都話齋啦嘛，言論自由啊，呢啲冇絕對噶嘛，係嘛？中國特區政府都講噶嘛。一定要咧系国家安全凌驾咁啊！你就试下，而家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整个支持西藏同埋维吾尔族啊独立嘅示威啊，系咪？你试下，系咪？点知赶人咁简单啊？点知开除啊？系嘛？跟住起码十年啊，系嘛？最高终身啊！你咪试下咯，你闹啊 Donald Trump 啊嗰啲人口口声声啊，啊话佢话打压学术自由啊，不如你自己实践下学术言论自由好唔好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啦、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 是有很多丰富的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你出份信报出份明报的时候，茶凉用写四点蒙住一份明报，是不是博流量啊？ 是啊，你不是博销量啊？阿茶生博流量。 那你现在说他没合大宗师，博流量有什么问题是吧？他博流量得，你博流量不得，因为整个美国主流媒体是帮晒奥巴马和拜登，是一个叫野生动物市场那里无意中泄漏。这班这样的左媒包括纽约时报和 CNN 都有，但是你美国的新闻是第四权，你是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就是因为 Donald Trump 在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的主流媒体憎恨 Donald Trump， 所以呢 Trump 说东他们就说西， Trump 说黑他们就说白。这些国际广播部门除了美国之音，另外还有英国的 BBC 都一早是渗透的，四十年前已经渗透，是吧？这些 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目击的，是吧？所以我一早，因为我那时候 在伦敦，八十年代的中期已经开始是落药的了，何况到了今天。 现在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和涛生爆Sir的 Patreon， 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才可以看着涛生和爆Sir分别不同的专属内容。未来的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涛生话斋，就算在黑暗之中，我们仍要怀着一点的乐观，终于我们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的前路。在这里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的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